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晶泽。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家口赛区，来了解一下国家冬季两项中心。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张家口赛区，有一座场馆坐落在崇礼太子城的东北侧山谷，国家冬季两项中心。这座场馆在2020年9月已经顺利完工，在冬奥会期间将举办11个项目的比赛，以及冬残奥会的38项比赛。冬季两项起源于北欧的滑雪狩猎活动，在1960年被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，是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种特点不同的运动相结合的冬季项目。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由赛道、场院区和技术楼组成，其中赛道长约10公里，沿山体自然的地形而建，分为竞赛主赛道、残奥坐姿赛道以及训练赛道等。张家口市冬奥办项目处副处长孙文杰介绍，为满足办赛需要，冬两中心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无障碍设施的设置要求。 冬季两项中心它的总的特点是集冬奥、冬残奥场馆于一身，融越野射击两项于一体，在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中呢，就更需要对赛道、技术楼、看台与相关的转播、摄影等场地进行综合的统筹考虑。它的那个亮点之处主要在于呢，第一是它是无障碍，在赛道和技术楼充分考虑了运动员观众对无障碍的需求。第二个特点就是观赏性，因为与其他的场馆相比呢，靶场的射击的控制和精准呢，都在出发、滑行、射击和结束中完美的体现，这些呢都将展现在观众的眼前。 同时，冬两中心在规划建设的过程当中，充分体现了绿色可持续的理念，统筹赛时需求与赛后利用，比如安保综合区、运动员综合区等采用棚房或集装箱临时建筑，可直接装配使用，赛后也可以随时拆卸搬走，这样既能缩短工时，节约人力成本，又便于赛后的回收利用。另外，冬两中心在造雪蓄水方面也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形，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。作为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新建场馆之一，赛后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将继续承办世界级的赛事，并作为国家训练推广基地使用，同时打造培训、冰雪体验和娱乐项目，让夏季和冬季项目都能在这里举办，并冬奥遗产惠及百姓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告别传统，与时俱进。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，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、演出方需求，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、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，更提供企业年会、发布会、论坛、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。中心设有化妆间、贵宾接待室、酒店客房、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。 北京广播大厦8501-558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